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11集，小别胜新婚。之后，赵真见天色也不早了，于是老毛病又犯了，一甩袍袖请客吃饭。不同于那帮学生们紧张兮兮，朝臣们可都是兴致高昂。一来今天文士看得过瘾，二来明日武士值得期待。皇城百姓也觉得赵真这题目出得甚是有趣，明日西山围场看热闹继续。 太学还有胜算吗？ 刚才欧阳少征去打听了一下，那三个书院都有高手，先不说能不能打过依依和林霄了，但人家平均实力比太学强太多了。太学呢，相当于只有两个半人能用，其余去了都是添乱的。别说不能找赵普问计，就算能问，赵真还留了一手，就是什么阵法啊，根本没人知道。于是凶多吉少，外面开盘赌输赌赢的，太学支持率也是惨不忍睹。 那我师父和你外公的一世英名呢？ 先别说他俩的英名了，你看小四子的团子脸鼓着就没松开过。 白玉堂觉得倒也是，小四子为了寺院比试也是操了不少心，要是输了估计要难过了。不过这个时候展昭却是有更担心的事情。 不管谁输谁赢，欧阳刚才带人将围场方圆几里都搜遍了，没有找到林淼。 会不会已经躲在围场里边了？不然他去围场里干嘛？到时候大家都会去观战，他找小霍叔单挑的机会很小。 林淼论单打独斗根本打不过小霍叔，我是怕他乱来。 乱来？我师父和你外公都在，在场比他厉害的高手一大把，他能怎么来啊？ 就是不知道才着急嘛。 说话间宴会开始了，白玉堂让展昭安心吃饭，然后指了指不远处的吴一霍。这会儿吴一霍比谁都轻松，没心没肺跟九娘聊天喝酒，那个惬意，新婚即视感。 传说中的皇帝不急，急死太监。 酒过三巡，各大书院的院长和学生都开始串台，目的很明显，找高人问计。赵真说了不准问武将，可没说不准问文官，在场不少文官都是高人，聚集起来问计的可不少。其中兵部的官员被围的最多，八王爷、王丞相和包大人他们那边也不少人去问。陈公公给赵真端了一盅酒酿糯米小丸子上来，这道甜点是小四子喜欢吃的，赵真就想抱着小四子一起吃两口，好交流一下感情，哄哄团子，免得他生气。不过拿着勺子，赵真往开封府所坐的方向扫了一眼，却发现小四子没在。 小四子呢？ 啊，刚才还瞧见人了呢，说是问计去了。 哦。 赵真就往兵部那边找，没有。八王爷那边也没有，包拯、王丞相身边也没瞧见小四子。于是他好奇看陈公公。 他找谁问计去了？ 陈公公也笑了，伸手往远处指了指。赵真转过脸，就见远处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落里，太师坐在一张小桌前，腿上坐着小四子，两人正聊着什么呢。小四子样子特别认真，还拿了纸笔来记，涂涂画画的。路过的别院学生啊，都知道太学这边小四子和天尊阴侯负责武士的事情，天尊和阴侯看样子早就放弃了，而小四子嘛，别院的学生都想笑，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打仗这种事情问草包太师能赢才怪嘞。陈公公给赵真满上酒，赵真笑着将汤盅给他， 去端给小四子。 陈公公点头，端着汤盅就过去了。赵真拿着酒杯摇了摇头， 没准小四子大了也能当个大官什么的，起码这里那么多人，只有他知道什么事该问什么人。 远处公孙夹了一碗菜，瞧着远处的小四子叹气，然后跟身边的赵普抱怨， 小四子这几天都没心情吃饭了，你看都瘦了。 赵普望了一眼太师腿上怎么看怎么还是滚圆的小四子，问公孙 瘦了吗？ 瘦了二两。 公孙一个就是瞎菜，准备一会儿去喂儿子。赵普嘴角直抽， 二两放个屁不就没了吗？ 哎，有没有胜算？ 赢定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五爷不解， 怎么赢啊？ 赵普朝着远处正聊着的小四子和太师努了努嘴， 首先当然要问对人。 问太师啊？ 其实真正的武士已经开始了，当武将第一要素是会用人，我儿子没准还是个帅才，以后除了武将、名将和儒将之外，说不定还会多个团子将怎么样的称呼，要不趁早培养一下。 因为明天还要参加武试，因此晚宴早早就结束了。小四子抓着公孙和赵普的手要快跑回去，最后赵普索性把他扛肩膀上冲回开封。展昭和白玉堂都挺好奇，太师给小四子出的什么主意呢？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太师再厉害也改变不了太学只有三个人会功夫这个事实，实力差距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要怎么才能赢？就连善于用兵的赵普都对太师给小四子出的主意很感兴趣。不过相比起太学和开封其他人兴致勃勃，包大人却是忙自己的去了，似乎并不关心包岩他们的比试。为此陈星和月牙给包大人送茶的时候都撅着嘴，包大人抬头瞧见两个丫头眯着眼睛瞧自己，倒是吓了一跳。 怎么了这是？ 这场比试不公平，太学都没有武圣，而且包大人你也不帮忙出主意。 小四子不是问太师了吗？有那胖子给出主意还叫吃亏？ 太师能对付那三个书院的武圣？ 包大人都让他俩逗乐了，摇着头指了指两个丫头。 你们要记住啊，这世上最要提防的那个往往就是看起来最没用最无害的那个。 而此时院子里，小四子拉了凌霄、欧阳纯华、林月一、包岩和庞玉一起开秘密会议，小家伙将门一关谁都不让进。天尊和阴侯扒着门缝听里头的动静，展昭端着个杯子站在院子里问一旁正打哈欠的白玉堂： 真的没人管林淼的事吗？ 白玉堂翻看着白府给他的账目慢悠悠开口： 武士完了没多久就要过年了。 你今年过年回县空岛吗？ 嗯，我娘那天说好久没去县空岛了，让我和师父一起去。 闻言展昭没精打采地哦了一声： 耗子回家过年不留在开封啊。 不过我娘那意思似乎是想带你也一块儿去。 可是我要跟外公回魔宫过年啊，小霍说红衣年后还要成亲呢。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 白玉堂终于是将视线从账本上挪开了，抬头看展昭： 红衣成亲我娘也不可能不去，而且我也好久没去过魔宫了。 那要怎么办？过完年你们一起来魔宫？ 嗯，赵普他们貌似要去黑风城过年，萧良要回狼王堡，林业火他们要回魔鬼城。我那天听赵普跟公孙讲好了一起去黑风城过年。 他们也会去魔宫吃喜酒的吧？ 那个自然。 于是是各自回家过年然后再去魔宫会合？ 貌似只有这个选择了。 展昭皱了皱鼻子，这时就听身后悠悠传来一句话： 小别胜新婚嘛，别老黏在一起，不会腻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回头没看到人，低头就见黑水婆婆正站在他俩身后，手里捧了好大两个锦盒，看样子是刚从外边回来。 太医婆，你们上哪儿去了？今天文氏都没有看到人。 哦，跟你们的娘上街去置办小红的嫁妆了，还有年货，大家都准备过年了，就你俩在干嘛呢？整天忙来忙去的。 小孩子嘛，不要老操大人的心。 说完，老太太溜溜达达走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的确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午市之后各自回家，也就意味着要分开好一阵子时间。这时，公孙从院门口走了进来，身后哲影和子影帮他抬着两箱子卷宗。公孙瞧了一眼紧闭的房门，好笑。 还在商量对策呢。 展昭和白玉堂点头。展昭瞧着两箱子放到眼前石桌上的卷宗，发现都是龙图案卷，于是纳闷。 公孙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年后包大人也要去魔宫参加红姨娘他们的婚礼，大人让我整理整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附近的案子没查完的，吃完喜酒之后就接着出巡了。 这样啊，之前去了魔宫和常州府江南一带也逛过几圈了，还有悬案没破的吗？ 就是没有了呀。这两箱子是这几天刚刚送来的，只能查查看有没有近期发生的怪案子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